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生活有点平淡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觉得不够浪漫，昨晚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吧。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